我知道会有一个他将我的梦打碎，让泪流下来吗？带我离开看看穿好像再怎么拧着漆黑都被打死吗？被爱黄昏的话找出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惘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挤满了雪花，像挤满了挣扎。我知道会有一个他珍藏我的复杂，安抚着你忍不住的雨是否眼目黎明，躲不掉的不去告诫喋喋不休，虚幻的太真切，像忘却了伤疤，像忘却了代价。 搬出后谁也不明的下落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心忽而动忽而躲，手也半宁静等候，忽而无忽而空，真实后变得稀薄闪烁，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，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。可是，在你爱的时候，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。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，在灿烂的故事中央，转身回到平静。世界壮丽风景，经历爱的可歌可泣，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。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。